纯参与作词并演唱的 Privacy， 翻译过来呢叫做隐私，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流行》当中。隐私这个话题啊，现在讨论的也是越来越多了。若干年前好像有什么秘密藏起来，只要你自己不说出去，很难被发现。现在呢，好像随着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有些秘密呢，很快就可以被大家迅速的了解到。所以这个时候，隐私的重要性也是变得越来越强了。在这首 Privacy 作品当中呢，李宇春也是探讨了关于隐私这个话题。长假第二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些很适合旅行，很适合你的心情放松的好听的作品。旅行当中，你的心情会变得格外的放松。这个时候，平时不爱唱歌的你，突然想要把自己内心的旋律唱给他听，那就唱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放，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 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 把我唱给你听，在放假的时候，当你觉得舒服惬意放松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所有的想法统统的要告诉你想告诉的那个人哟。下面这首作品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欢迎 Taylor Swift。 I don't like your little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of the fool， Now I don't like you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

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 这是许巍演唱的《完美生活》，而你今天正在经历的是属于你，属于你和你爱的人，你们的完美生活。有的时候，完美生活只是因为因你而在，不是吗？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奇妙，会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学生随后登场，戏曲荟萃带来了各行当的绝活，红娘、锁麟囊、双阳公主、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的选段同台联唱，前有梅上成寻四大名旦，后有马谭张求赵五大头牌，一展戏曲的薪火相传。一直受到观众和游客喜爱的花车巡游再次在开幕式上惊艳亮相，今年的花车巡游包括三辆戏曲景观舞台花车、大型戏曲机甲与戏曲机械人偶，以及200多名巡游演员共同组成。机械人偶不仅是在国内首次表演，而且是首次用这种方式来诠释戏曲。今年的花车主题更加鲜明，用一个主线把花车串联起来，戏曲花车分别名为戏韵千秋、百鸟朝凤和龙腾盛世，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开幕式后戏曲周期间，花车巡游将作为常态项目，沿台湾园到五号门区间的银杏大道进行巡游和定点表演，在每天10:30和14:00各上演一场。2018戏曲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在开幕式之后，国庆期间更多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活动将接力登场。景致如画的园林中，盛大的花车巡游表演，唯美精致的场景演出，地方园中的乡音地方戏，高潮迭起的票友大赛，精彩绝伦的戏曲电影展映，都将与观众不期而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墨镜里的女孩真美，但为何老摆着巫婆脸，而嘴比昨天胖了一点，一定是去年吃的饭造的孽。哎呀喂，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哎呀喂，马甲线梦里都在减肥，每天吃少一点，追又没了事业线，不小心笑太甜，眼角多一条线，要躲过紫外线，就要当个吸血鬼。安鸟身短短那几十年，回头一看你都在敷衍，阿妈说年轻就是本钱，你却把钱统统拿去爱针线。哎呀喂，头发打了个结，就觉得不完美。哎呀喂， 的歌曲来自于可爱的女生朱主爱，还记得那首好想你吗？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她演唱的，叫做阿娘威。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朱主爱发行了自己出道以来首张专辑我来自四叶草。其实这首阿娘威的意思呢就是哎呦喂。朱主爱说呀，自己从出道以来呢就开始被管制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身材是一定要管控好的，平时很爱吃的他呢就会被束手束脚，这个不可以那个不能吃，然后呢生活当中每天只能做的就是健身呀，要维持好的身材，维持好的状态，然后也要开始练歌，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每天呢他自然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发出哎呦喂这样的一个感慨所在。其实我们在十一假期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好像突然间的一下子可以休息了，然后你的节奏呢也会开始变得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个时候不妨把之前所有的那种阿娘威也好哎呦威也好统统的让它抒发出来，然后就又可以活力满满的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了。这个转变怎么说呢，宛若新生。 怎样创造的话题按下了岁月暂停，发忙也算个生命，更新换代的美丽，还好还有些自信，还好还有个曾经二十五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两个人又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洒要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激活，朝气太破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洒要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激活，朝气太破 的宛若新生。平时忙碌的时候呢会让你忘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但是一旦休息了人开始放松了，你的大脑呢就会不受控制的去想到一些你想忘但是却没有忘记的人和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宛若新生，但是我们从一个状态到宛若新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偶尔可能你会想起一个人，你就不要想起我，听听看田馥甄会不会唱到你的心里去。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